个没法给人家开，那边他要不要呢？ 是啊， 这公安机关他管不了啊。什么证明你妈是你妈呀，生存证明、死亡证明啊，老太太去领什么津贴也得说证明你还活着呀，好吗？这都公安机关开吗？开不了啊，可说呢。所以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给大伙提供了个服务嘛，说开这路证明啊，当然有的证明是没必要开了，有的可能还得开，是吧？但是别找错地方了，比方说啊，亲属关系证明，这个您去找公证机关，生存、健在或者是死亡证明，卫生防疫部门啊负责，婚姻状况证明找民政啊，家庭收入情况证明这个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还有一种啊，这个也许大伙更常要遇到什么呢，身份证15位升至18位之后原号码不变，但是呢需要证明是同一个人的，这怎么办呢？去派出所吗？不用，登录互联网查询即可，这更方便了，是吧？关键是这些个说法的今后都得算数，不老说对接对接吗？他得对接上啊，你别回头马先生一住店碰上小曼同志啊，得有麻烦了， 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啪，好了，同志 住几号房啊？ 先别忙。 不忙，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表上填着呢。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从哪儿来的呀？ 从北京来。 到哪儿去呀？ 就到本市。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专程来的。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来演出来了。 今天晚上回去吗？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不是着急呀，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 什么叫繁琐呀？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怎么贴的？ 一慢二看三通过，零停三分，不抢一秒。 哦，开汽车了。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下车3个多钟头了。 哎呦，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还没吃呢。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可不是，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怎么办呢？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 这不废话吗？这个 正是5本万利大买卖。坐拥地块发横财，炒作楼市该不该？你的良心今何在？是吗？谁的良心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哦，这家伙有一部分这个开发商啊，哎呦，赚大发喽！咱们不是说人家挣钱咱们眼红啊，不是这意思啊。说这钱您得挣的，讲话叫什么呀？君子爱财，他这个取之有道不是吗？呵，可了不得了。说是上海南京路啊，我老家，哈哈，某楼盘近期报价每平方米8万到10万。嗨，那说你瞧，你从火星上刚来的是吧？火星刚发现水，不是？这你没听说过吗？不是，您听我说完。这所在地块那是在1992年首次拿地的，在建啊，什么叫在建？就正在建设中，这叫在建，好嘛，建了超过20年了还没建好呢，说白了就是捂这盘，就等它往上升值。这项目首次拿地那1992年，周边这些地方居民老百姓住宅楼报价每平米不到1000块钱，按照开发商如今开出最高价格，单价涨了大概100倍。哦，那位说，哎呦，这不是黄土马家吗？谁家？ 南马坡北马坡呀。 啊，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我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够阔啊。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哎，什么？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哦，黄土马家。 哎， 你们家发卖黄土？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不是黄土马家吗？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怎么个黄土马？ 由北京往北说，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是，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哇， 正是，股民跳楼上头条，明星出家有的聊，这些新闻挺热闹，全是胡说带八道，是吗？你看新华社、中国网是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这话题儿跟上文书那黄土马家搁一块儿叫良心新闻。什么叫良心新闻？就是说您做事儿得摸着良心，甭管是弄楼盘啊还是整这个，哎呦喂，这个做新闻节目啊报道他也得这样，不是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是昨天啊公开通报媒体刊登虚假事实报道的查办情况，15家媒体17名采编人员啊被查处，这其中就包括啊什么股民跳楼，这都是瞎说的，还有明星出家，有一演员到台湾去演出，刚到台湾啊大陆这边报纸上腾来了一篇，哎呀你们知道吗，他出家了，哪儿跟哪儿啊，我说不是，那位说这玩意儿，这不是谣言吗？是这不一样是传谣吗？对呀，尤其是他们这个啊，这个什么什么娱乐呀，什么什么所谓影视明星这块啊，尤其这个媒体喜欢弄这个，是吗？你看看， 认识我 啊？ 谁呀？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这不蒙事吗？ 啊， 我是男的，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说怎么变了？ 我认识您啊。 你不认识我？ 咱们不是外人呢。 咱们怎么 喜欢跟您交朋友， 是吗？ 哎， 好， 真喜欢你们， 真喜欢我们。 你看昨天晚上 啊，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啊，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你等会儿，请谁吃饭？ 侯宝林呢？ 不可能。 怎么了？ 侯先生不在了， 上哪儿演出去了？ 那是演出干嘛呀？ 啊？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造谣？ 谁呀？ 造谣啊你？ 造什么谣呢？啊？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侯宝林。 真的吗？ 那没错啊。 侯先生什么样？ 老太太。 那 正是，待到秋来9月8，家里的老人孩子妈两口子没事就打架，到了日本见警察瞎折腾，可说呢。先说啊，孩子妈，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就说那个南京虐童案今日开审，说的是昨儿的事情。呼，法庭之上控辩双方激烈辩论，关键是那个被告人叫李征琴啊，这位啊孩子妈妈养母说他打孩子，呵，哎呦，在法庭上感觉冤呐，我没有犯罪呀。是不是啊，宝宝来我们家3年了，恶习都没改掉啊，我想打他一下是出于教育的目的呀，我的心里头不是想伤害人。我说您受过教育吗？老家我问一句，打人的是教育吗？是什么时候的观念啊？这公元哪年的观念啊？我说公元前的是吗？呵家伙，拿着不是当理说啊，咱不说这法庭怎么审判，就这观念，哎，要我说啊，就得好好合计合计，够不够这个资格材料养育孩子，真是这个事情。还有老两口呢，是吗？也够呛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杭州浙江大学一对老夫妻，80多了，老头啊头20天阳台上出溜吧唧，哎，什么意思？滑了一跟头。打那时候起，老头躺阳台上就没起来，我的天哪，躺20天啊。对，老太太呢？老太太在屋里头正常生活，嗯，不管老头是吗？哈哈，是，哎呀，老头在这个外头啊，又饿了就吃口饼干，呵，家伙，这个上厕所都没地儿去啊，就在阳台上，我的天哪，这你说这老人到这个岁数怎么碰这个事儿啊？可说呢。还有呢啊，两口子说小夫妻吧，呵，这家伙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安徽商报的报道，说中秋节当天合肥火车站广场之上，啊，一男一女插招换式，是站在一处， 黑虎掏心，扫堂腿，哎呀，这家伙绝招啊！啊，都是叶问的徒弟。嗨，为什么呢？两口子，警察给劝开之后还说呢，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呀？我们是商量啊。啊，我们就是商量，说是中秋啊，是去谁家过，没商量好，是吧？没商量好，动嘴不行，我们动手。我的天哪，还有那个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小两口刚结婚，说是到日本啊，他们这个是蜜月旅行去了，结果到便利店里面把那人家那个日本当地一便利店的店员给揍了。为什么呢？皆因为那姑娘啊，就那新娘子跟那店里面吃那冰激凌。人家店里头不许可，做个手势示意他离开，就这手势惹麻烦了。这个新郎子一看，哈，新郎子一看新娘子，嚯，受这个挤的，受这个委屈，你这不是让我媳妇滚出去吗？我打你！做手势怎么能辨认出来是滚出去呢？哑语，嗨，不挨着。所以说，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中美合作反腐败》，哎，追逃追赃，一起来版。我是李欣儿啊，哈哈，这个文明之风得多多倡导啊。这个短信互动方式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是这个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大。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他说了，中国将建立一个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向非盟提供大约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明儿啊，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的仪式，国务院大督察再次问责249名干部不作为，一批法律法规11起要实施，食品安全千元保底。美国宇航局宣布火星地表发现液态水的证据。来看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全国那个 ETC 系统已经实现联网啊，这个赶11出去玩去，这合适了是吧，方便了。今年冬天北京有可能啊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啊，最好不启动是吧，启动了咱们也得好好的支持，那必须的。银联卡境外取现一年不超过10万。另外那个郭美美没有提出上诉回原籍湖南啊服刑去了。北京晨报说了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了，确认冤假错案，这怎么办？一律启动问责。新京报还追了一句，发生冤假错案怎么办？检察官一律得追责，必须得好好问一问。另外呢，晨报说了啊，国庆节这个高峰日交通量将破纪录。京华时报言道，说这个国务院大督察问责啊，这大伙儿都很关心。另外呢，有那个图片啊，显示火星表面找到了液态水的证据，嚯，科学大发现呐！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来着啊，给各位来看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是详细这个给各位解读介绍了一下国务院大督察这个不含糊，再次问责249名不作为的干部，包括这个什么资金沉淀呐、项目拖延呐、土地闲置啊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用督察的手段点醒这些沉睡装睡的资金项目，让他们重启乃至快进，把该花的钱花在刀刃上，该负的责任切实承担起来，才能够让改革有效的落地，群众真正受益。说得好是吧，关键在干部。你看人民日报说的嘛，干部关键能上能下，不是吗？重点在能下。能下怎么下呀？要去掉官本位。有些呢干部一开始任命就有毛病，咱先不说啊是不是以权谋私，这是另外一方面，就说是不是科学的任用人才， 那比如说呀，这个有的干部人家是专业技术型的人才，派了一个管人的岗位，得了，官场里面出一书呆子，好吗？不适应要求，有的干部也就当个乡镇长就可以了，呼，也不怎么回事，机缘巧合，蹭一下子直升飞机啊，坐了火箭当了县市长，哎呀，这个难受啊，干嘛呀，他能力不够啊，他干不了这个呀，所以说嘛，一个干部任命他是大事儿啊。啊，还有那个呢，新华每日电讯说赶上过节了啊，说这个提了个问题，说这个网购的飞机票这退改签这收费怎么这么高啊，超标将近五倍，其中有三类就都属于是霸王条款了，那这个他也得好好的啊，这个问一问吧。今日一句话新闻啊，说这个北京青年报说的，十一啊，京城北风半蓝天，哎，天不错。京华时报说呢，像十一啊，有些个地方要交通管制，涉及天安门广场、景山、什刹海、香山、京藏高速。北京晨报说了啊，网购车票、火车票收到山寨交易短信，这是不是伪基站发的呢？所以说他得好好的查一查嘛。另外一个好事啊，北京青年报说这个积水潭站东北口零距离换乘公交，哎，这不错。新京报托付了一句啊，老说那个证明啊，这个奇葩那个奇葩，告诉您，单身证明虽说停办了，但是办事部门仍然要，呵呵，要不怎么说得对接呢，好政策得对接。北京青年报说这个人家记者调查发现啊，像北京三甲医院，说别的不说啊，这个但是服务当中有一项投诉电话经常打不通，这好像不合适，是吧？这个今日人物首先是杜鹃，谁家杜鹃啊？不是，就是那台风不是来了吗？闽浙地区老百姓得多注意了，是不是啊？京华时报说的是今日人物之二啊，哪位啊？致远，致远啊，北洋海军致远舰啊。对了，说是现在确认了啊，就说那个沉到海底被发现的那个命名为丹东一号的啊，在海底呢还没捞上来呢，确认为清代晚清时期的致远铁甲舰。哟呵，哎呦，这个得好好的保护，那必须的。今日人物京华时报说的啊，方崔是方是崔呀、啊。啊，既是方又是崔，就是方舟子崔永元，说他们俩那官司不是二审了吗？呵，双方在法庭之上均称法院偏袒对方，嘿，好吗？整不明白了啊，是啊，可说呢。继续聊着啊，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发这个短信、微信，是吧？说是明儿是节前最后一期直播节目，还有一位姑娘啊，这家伙被覆盖了啊，就这位啊，吴鹏尹姑娘。啊，说是您看看，希望您呢这个整个上午都主持节目啊，就是新闻广播这个是吧，算上您说着了，您的愿望明天就可以实现，真的吗？啊，对，明儿我是替班啊，打从早上九点半替这个看世界，然后是我们话里话外后院的这个新闻天天谈啊，不才也是我，哈哈，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你是我唯一的美梦啊，也是我唯一的烦恼啊，怎么办？每到满天繁星的夜空，心中总有一点点虚空，怎么办？你总是匆匆的走过，你总是不会做停留。怎么